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楼隐一笑，探头去看他手里的游戏机。 怎么想到玩这个了？ 放松一下心情啊。 楼隐放下手头的活，看向他。 你紧张吗？为什么？ 池小池眼睛盯着屏幕，简明扼要的回答。 不紧张啊，就是想玩会儿。 不过他的确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池小池晚饭吃的很少，只喝了一些羊骨熬出的汤，就推说身体不舒服，要进帐篷休息。除了赵柔，在魏十六善双的认知里，楼隐是小队里战力最强的一个，因此楼隐一直留到了最后，等安排好职业轮班的时间，看着大家都睡下，并确认篝火火种全部熄灭后，他才转身钻入帐篷，去看看池小池是不是睡下了。帐篷里的气灯关着，睡袋拉链锁得死死的，池小池整个人大团子似的缩在睡袋里，连点气都不透。楼隐失笑，怎么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呀？他将睡袋拉开，想让池小池透点气。谁想拉开拉链后，他指尖触到的，竟是一片浸满了冷汗、冰凉的叫人发慌的皮肤。楼隐一骇，重新点上气灯，把池小池从睡袋里抱了出来。他咬着一块白毛巾，把喘息和微微的呻吟都堵绝在口中，周身痉挛的厉害，小腿似乎抽筋了，绷成了铁硬的一团。他也没有什么知觉的样子，只在挨上楼隐的身体时，下意识捉住他的衣襟，发力拧紧。难受的表情直拧着楼隐的心。情急下，楼隐抬手抵住他的眉心，想动用他身为系统的权限，把他从异常状态中强制唤醒。然而当手指抵在他冷汗如泉涌的额头上，楼隐竟是犹豫了。他蹙眉细思片刻，咬了牙把池小池抱入怀中，叫他枕着自己的胳膊，逼着自己不要去干预池小池正在做的事情。尽管他不知道池小池到底想干什么，但是他既然做了，就一定有道理。楼隐守在他身侧，一语不发，直到怀中人痉挛渐解，眼皮微动，然后他就不动了，仿佛已经昏睡了过去。真是深谙其人之道啊。 你装多久的睡，我就抱你多久。 池小池心道一声完蛋，睁了眼，嬉皮笑脸地从楼隐怀里拱了出去。 哥，我怎么好意思占你这个便宜啊。 楼隐把足足换过三道的毛巾随手丢在地上，取了一套干爽的衣服为池小池穿上，又将他塞回睡袋，沉默地拉好拉链。由他摆弄的池小池歪歪头，有些心慌。 哥。 楼隐看他一眼，没理他。 哎，哥。 果然楼隐吃不住他这招，停下动作，只等他一个解释。池小池从睡袋里坐起身，一边挽起睡衣袖口，一边说道： 我刚刚去确认白安逸死前的回忆了。 楼隐唇角一抖： 侵入式的。 但是也没有别的视角了呀。 池小池语气略有遗憾： 我在水下看了好几遍，真的看不见那两个杀了白安逸的人是谁。 楼隐脸色一点点难看了起来。怪不得池小池晚上只喝了流质食物， 是怕呕吐物呛着自己。咬毛巾是他怕发出的声音被其他人听见，也是担心过度的痛苦会导致咬舌。他所发出的抽筋呜咽都是他进入体验白安逸被溺死过程的结果。池小池还不知道自己出了怎样的雷区，只专心讲着自己的发现。 迄今为止出现的鲶鱼有异能不明的粉皮人，有一个能把身体机能降到最低擅长装死的女人，还有两个是在最后杀了白安逸的人。我觉得鲶鱼的数量有点奇怪。按理说鲶鱼的数量绝不会多，因为能活到最后通关的只有三个人。如果我是主办方，肯定会把这三个名额全部留给鲶鱼。中途鲶鱼失手被杀不算，那是他们自己的造化问题。但主办方所希望的理想状态，应该还是要让听话的鲶鱼活到最后，并拿到名额。而且鲶鱼内部不能因为生存问题发生争端，起内讧，不然鲶鱼的存在很容易被暴露。所以我认为，鲶鱼的合理数量，鲶鱼的合理数量就该等于最后生存者的数量，也就是三条。 池小池揉着仍然抽痛着的小腿沉吟道， 应该是三条，怎么会多出来一条呢？ 楼隐倒了一杯温水递给池小池，声音有些哑， 你下午打游戏就是为了晚上做这件事。 池小池抱着水杯小口地补充着水分。 嗯，调节一下心情。 那你有没有想过稍微照顾一下我的心情？ 池小池捧着杯子心里明镜一样。 哥，我没有那么脆弱。 楼隐一针见血。 你是没有还是习惯了？ 池小池拿杯子捂手心。 习惯了就没有了。 楼隐不再说话，抬手照他的额头弹了一记。疼倒是不疼，但池小池始料未及，嘶了一声，刚要说点什么，楼隐就动作麻利地把他的睡袋拉链拉上。池小池陡然陷入黑暗，一时懵然，抬起手挠了挠睡袋。 哥，这是在干嘛？ 楼隐在外面说。 关你禁闭。 要不是知道气氛不对，池小池差点笑场。未免再挨揍，池小池乖乖躺平，不再说话。谁想，楼隐一伸手，把整只睡袋抱入了怀里。被裹成了一只青团的池小池猝不及防，脑袋顺势靠在了楼隐的肩膀上。挨到那片温暖，池小池心也静了不少，索性挑了个舒服的地方枕着。他主动解释道， 我是为了尽早尽快地解决任务，对不起，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嗯，这个道歉我可以接受。 睡袋厚实，池小池只能隐隐感觉到楼隐温热的呼吸贴着自己的耳朵若有若无地划过。 然后呢？ 嗯？ 楼隐抚上池小池刚才被弹疼的眉心，用指尖轻点了点。 对这个人的道歉要怎么算啊？ 池小池心里一动，听着楼隐理性与温柔兼存的低语。楼隐本来就不很擅长生气，他对人与事往往抱有极大的包容和理解力，除非触犯他的底线，否则即使他个人不认同，也不会去肆意攻讦批判。 死这种事情很消磨人的精神，我见过很多人死，也知道死经历的多了就麻木了。 楼隐合上了眼睛，表情沉默。他回想着自己在池小池之前带过的两届宿主，起先做出脱离世界时的自杀行为后，他们争冲过，崩溃过， 但在经历过一次次死亡后，他们逐渐适应，不再把死当一回事，甚至会和楼影开玩笑，问这次应该怎么死比较有创意。这种鸡胎的精神不该存在在池小池身上，哪怕只是想一想，楼影也觉得无法容忍。然而即便如此，楼影也没法对池小池太过严厉，这好像也是一个很坏的习惯。